前我眼睁睁地看你离去，一百年后我期待着你回到我这里。 到海边桑田抹不去我对你的思念，你此次呼唤你我的一九九七年， 一九九七年。